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这礼拜应该说这一集上映的时间是7月2号、嗯、但是我们实际录的时间是7月2号往前推8、9天，所以6月23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有多重要啊？ 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事件，像是希杰生日。 哇，天 哪！哇，这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非常重要， 还蛮重要。 难怪这一天发生了许多事情。 希杰，你有什么心得？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庆祝，哎， 超多的， 走上街头， 真的， 还为了你不要工作， 原来都是正妹， 都是 哇 吗？ 大部分 90%啊，90%。今天网上超过分，就有 po 样那个今天还要去上班的华 航员工，还跟戴眼老人眼镜， 感觉都是比较资深的，都比较资深。 搞不好那是都主管级的出来支援， 但是就是那个人很恶劣。 我觉得网上的人就很恶劣，他想要。我好不谈论这个， 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自己找。 好。然后呢，还有别的事啊？ 最重要、最大的事， 嗯， 非常国际化的事，你自己说吧。 英国脱欧， 脱欧了， 这 影响到很多人的荷包， 都是希杰害， 嗯， 是吗？ 没有，是庆祝希杰， 庆祝希杰的生日， 有51.9%的人跟他一起庆祝， 说要脱离欧盟。除了这么劲爆的事情之外，我们还是分享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下个我看一下哈， 我们这集上是7月2号，今天是6月24。 今天7月2号的话，再过2天就是美国独立日。 Independent Day。 哇哦， 有什么重要吗？ 重要啊，欸ID4 哎、欸， 它已经上映了不是吗？ 对啊，我去看了。 ID4 第二集，上映。到现在都有点无聊哎、欸，我想把它关掉了。我说听众， 不行不行， 到底劲爆在哪里？ 劲爆，就来提提电风扇的事情吧。 好，电风扇 为什么又要提电风扇？ 电风扇，我刚才已经把它关掉了，没有噪音了。 我是说那台小台力能电风扇。 哦、是你又想要针对它发表什么样的意见？ 嗯， 我觉得它很凉，我打篮球都带它去吹。 嗯， 然后休息的时间，我觉得我恢复的速度比其他的队友快。 当然， 很凉。 然后我觉得它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然后，所以在上一周，在上上周的时候，上上集之前，卖出量是零嘛，对不对？上一集到这一集之间， 暴增吗？ 我帮11个人代购 哦， 11个哎，那我 所以你上次跟我拿塑胶袋， 对， 你上次跟我说，我刚你有没有塑胶袋？我说有啊，这个大小够吗？会不会太大？不会，刚好。 我就是要去搬那11台， 就是要装这么多， 对， 就是有这么多人。 然后呢？拿到手的人，对，就是他们今天都拿到了，就刚好就是今天拿到了 脱欧的这一天。 对，他们拿到电风扇的时候，每个人都赞誉有加， 脱欧火气大，刚好拿来吹一下。 所以，如果质疑这个电风扇有问题的人，你来买一台啊，你来试试看啊，你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信任嘛？ 我觉得会冷，会冷。 如果你觉得它很烂，我陪你嘛。来买呀、啊！ 陪你是说陪你去买 一起， 陪你一起吹电风扇。 但不信任，抱着这种心态来买的人、我不会帮他买，自己去买450。 我知道。你明天要不要带一些去罢工的那个现场？ 我想 搞不好有90%里面， 我想 有90%的那个 姐姐们，需要电风扇， 一定需要。 我现在有办法跟老板立刻拿货吗？ 我帮你联络看看， 姐姐， 我等一下就去 联络 拿，这样子。 我帮你联络看看， 问他12点左右还 好啦。我个人赞助10台， 你拿去发 送的吗？ 嗯， 好， 但是10台可能没有办法上新闻。 10台， 100台才好。 我可以提供5台。 嗯， 这是。 那蓝豆丝呢？ 我帮你们找货哎、欸。 十五台， 这算做公益、喔？ 人设 random， 做公益啊，还发我们那个跨世界，因为他们那么无聊嘛， 请他们帮我们按赞， 请他们来听啊。嗯啊、哦，好不好？ 有道理耶、欸， 可以哦、喔。 十五台就十五台、欸， 那、嗯、我等下就给你钱。 你先搞快联络老板。 我先联络老板。 你先装逼，你先装逼。 我先会不会他们等下就解散了？ 不会啦，我觉得大家要有那个。 哎、欸，礼拜六有金曲奖。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诉求很有道理，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到底好不好，因为你没有给大家坐下来谈的时间。嗯哼， 他们已经去包围那个执政党的党部了。 就算、嗯、 不是在南京东路那边吗？ 都有的，现在 两边 开花， 人太多了。 然后，因为就在我要来录音之前，我听到一件事，我同事的妈妈她在乌鲁木齐要回来，今天凌晨的飞机取消。 哎、欸。 我的课长 对， 今天也传简讯说，哦，我必须要再多住一个晚上。旅行社正在帮我安排住宿的地方。哦，他跟我的主管报告说，嗯，很抱歉，我可能礼拜一没办法上班。 是， 确实是有影响的哦。 对， 有杀伤力哦， 有杀伤力。但是，可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啦。要是我一直被压榨，被压榨的话， 我也想。哎，我有请我的女朋友计算一下。他的上一份工作的工时，然后，最近有那个华航空姐，一个月上班220个小时， 一个月吗？ 一个月上班， 我觉得蓝豆丝可能有超过这个数字。 我女朋友说她刚才她昨天算了一下，初算了一下，礼拜六也出勤，礼拜天还要在家里改考卷，加加，她说。大概270吧。 我现在马上来算一下我的工资、哦，你们先聊一下。 可能会超，有没有机会超270？270？ 哎、欸，我们两个的差不多的，我们两个的。 我个人有按一下计算机，在大休期间，大概也就是226到200、201到226左右。我昨天算大概就是，哎、如果超一点的话，就是226。哎、 太平时期。 太平时期大概不到180，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幸福企业 了，170几。但是如果只要有加班个8-9次的话，大概就会突破200大关。 嗯 嗯，然后哎、欸，超忙的话就是会到226左右。哎、欸，那如果空姐们平均是220的话，确实我觉得有一点过分。 220就差不多是大休， 已经计算出来了， 大休时间嘛。 对 对 对对对，他的工时是。哇 哇， 比例冷电风扇还贵呢！ 天，不要讲 贵很多， 等下会被抓。 他的工时比那个空姐还要有资格， 还要有资格出来。 应该也要去现场一下。 我不是只有空姐需要抓一次，我也需要。 他那个 order 已经整个劝举掉一个数字了。 对对对对。然后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数字是还蛮讶异的， 差不多300左右了。 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等一下老简局回来。 其实这一集录音之前，也是我们两个在这边纳凉，等待蓝豆丝的到来。 对， 我都等到快睡着了呢。 我都已经等到在打斗争特工 了。我都在想说，下一次上班是什么时候？好想上班哦。 我真的无眠无夜，真的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礼拜，你知道吗？刚好我的同事，他老婆生产，他老婆生产， 他不能上班， 他陪产， 他陪产假，陪产假要几天？你们知道吗？ 14天吧。 啊，你们有14天吗？ 没有啊，我猜的。 不是5天， 5天， 陪产假是5天，但是可以分开请，那你也可以一次请。对，他就一次请完， 很过瘾哎， 好过瘾哦！他连来写假单的时间都没有哎。 其实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前辈，他也请假。然后他是去北海道，然后他请假之后呢，他就交代我说：“哎，记得要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哦。”然后我那个听他交代也就不置可否，啊，应该是 easy job 吧，简单简单的。没想到我今天被操得像一头牛啊，被他的工作量给压垮了。我才知道他平常有多辛苦。 但你还是准时上班下班？ 我还是准时下班，因为我工作效率高嘛。 这个反推 是 吗？ 是时间到了，公司就会把我们赶走。对对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除非特殊情况。 哎，这样讲，这样很多人会来想考我们公司。 是因为你们公司的智商是不是不需要太多？ 不是，因为 难不就太公司 听我说，我现在是为了保护你，因为我知道你想要来报考我们公司，我怕太多竞争对手。 赶快跟他们说，赶快跟他们说。 我们公司超要死， 不好不好， 整天被有的没的， 我没有时间吹电风扇。 哦，对，真的很热， 真的很热。最近公司的政策就是不准我们吹那些有的， 所以难怪十一台会爆量哎、欸，会有爆十一台。 对啊，很多人都在拍。 那你要不要呼吁一下，如果之后想要代购的话，拿到的时候检查一下有没有电，先充电再说。 啊，对对对对， 不要傻傻的 质疑它是坏的。 对， 是的，好，了解。那我们的近况，还是你们还有什么近况想要分享？ 嗯，对啊，我刚刚已经分享完了。 你希姐的生日嘛，好， 嗯， 然后蓝豆子是工时破表， 对、啊 还有呢。哭了， 脑袋一片空白。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可是我觉得工作性质不同啊，他们可能真的生理时钟完全是不一样、 嗯、 那我至少是维持在固定的频率。 我还有看到一张表格，把那个20年前的空姐的薪水、上班时数、工作内容、排班方式跟现在的空姐上班时数、工作内容、排班方式等等的去做一个比较，发现现在的空姐好苦哦。 有 哎、 欸，我好像有看到。 那你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怀疑过那份资料的可行性？ 我有怀疑他是不是拿菜鸟跟老鸟比、 哦、 就是拿20年前的老鸟， 很极端的那個 值。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公司也常常拿那个极端值来评价我们， 年终平均5个月 之类的，年终平均一个人领30-40万， 怎么可能呢？ 对，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嘛。可是对那个工作40年的那个资深工程师来说，哎、欸，是有可能的。 对啊， 确实他们的贡献也比我们高啊，所以是有可能的嘛、嗯。但极值来相比，可能就会产生。 所以你说现在不管什么资料拿出来，那个基准点到底在哪里，可不可信呢？ 我觉得你要自己做功课的人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嗯嗯、 到底一台电风扇是多少钱才合理，是需要自己去做功课的、 嗯、 那如果有信任感的话，请私信给我们。是这样吗？ 有信任感私信给我们，没有信任感请自己 Google力能，欸，应该是 LI。 不要特定牌子啊，我说的不用把它打广告。 哦、對對對，我们是代购那一台嘛。那如果有兴趣没信任的人，他们可以自己去 买别的他们喜欢的、啊。但是我要分享一下，我去拿货的时候啊、 嗯、 我看到老板，因为老板已经不卖，但他旁边是他同行嘛。 嗯， 然后我就看他在卖第几代，他卖第一代。 嗯， 那他自己在推第几代？第二代。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因为他销货吧、嗯。 不是， 因为第一代就是成本低、利润高，他们才一直卖第二代。哦、第二代没有成本、啊。 Make sense。 第二代他成本比较高， 第二代没有利润， 所以说他利润就会少。但第二代他的风力是强很多的， 连老板自己都吹。 嗯哼嗯哼， 但他们卖第一代，他们如果真的第一代好的话，他们是不是自己吹第一代就好了？ 然后市面上还有卖一些别的牌子的，那你可以自己去吹吹看。 也或许还有一种方式、 嗯， 可以私信给我，我有在帮人家把电脑的风扇安装开关。 哦、 这也是一种方式， 拿12寸的那种吗？ 对对。加了开关之后真的很冷哦。 哎、欸、可以耶。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电脑的 风 扇。 电脑风扇不在后面吗？ 拆下来之后你接2条线、 哦、 插上交流电 ,110伏特啊就会有。 就是变成电风扇。 就是变成电风扇。 哎、欸、电脑的风扇不是要输出是9伏的吗？ 不用不用不用。我它有2种，一种是吃直流电的就是9伏、 嗯、 啊吃交流电它就直接吃110伏。 原本电脑里面的风扇就没有了。 当然啦、 啊，那电脑不会过热吗？ 不是啊，因为风扇也没有多贵，你可以自己去买电脑风扇、 哦，可以买电脑的风扇来用。 所以电脑的风扇如果当风扇用 ，CP 值会比较高。 不会，就是你必须要帮他买一条 开关，交流 开关， 然后做 然后你还要会把它焊起来。 那我再问一个，有办法可以改成接电池吗？ 我还在研究。 这样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行动电源，行动风扇。 对，而且我最近还买了锂电池，3.7伏特的。 嗯， 哦、或许听众听到这边已经一头雾水、嗯，但理工科的应该都能够理解。 嗯， 哦，然后这个锂电池上面还有保护电流板，我最近有上网采购一批，等我试用完之后再跟大家报告。 你是买这么大的那种 就是薄片型液态锂电池 哦， 很好玩。我研究完之后， 你要干嘛？ 我的目的是要把我的行车记录器救回来。我行车记录器的电池它大肚子了，它爆浆了，所以我就把行车记录器的电池拆了，然后上网去添购零件，我想要自行把它焊上去，来拯救它。 那你修好之后可以帮我的也修一下吗？ 好啊，如果我研究出正确有效的方法的话。 OK， 听众朋友，如果你的行车记录器坏了，也可以私信给我。 但我还有个问题， 是， 就是那个电脑的电风扇拆下来，手指会动动， 当然会会嘎坏啊。 对，手指就是没有保护的， 要小心。 对， 我已经被嘎了好几次，但是手还在，所以表示它也没有那么强，会怕怕的。 那你有可能可以把它改装成 一个第三代， 不是小型的那个飞行器吗？利用电脑的风扇， 我会花钱去买一个。 哦 ，OK OK， 我会花钱去买一个。嗯，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电影是什么呢？ 王牌冤家 是搞笑片吗？ 是吧？听起来就是 这部片台湾翻得很烂。 嗯， 他把它翻成王牌冤家，你会以为它是喜剧片，因为它是金凯瑞演的 啊。对啊， 就要挂上一个王牌。 所以香港的翻译或者是中国的翻译都还蛮不错的。 香港翻译叫做无痛失恋， 这是我喜欢的翻译。 那中国的翻译是“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有点长， 好有诗意呢。 嗯， 好，那我们就来讨论这部电影《王牌冤家》。 恋人乔尔和克磊廷摩擦日益严重，克磊廷借由能够消除指定记忆的诊所抹除掉与乔尔的记忆，乔尔得知后愤而采取同样手段，过程中回忆涌上心头，乔尔后悔抗拒却无能为力。 快速街头，我是懒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这部片是恐怖片吗？ 这部片严格说起来很恐怖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忘记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部电影，因为有一次我回台中家里的时候，我打开我家的电影选台器，然后我就想说看一个好笑一点的搞笑的电影好了，金凯瑞一定是搞笑的代表，所以我就点了王牌冤家，一边看，越看越惊恐了。怎么记忆就这样被抹除掉了？怎么记忆追着人跑这样子？然后哇，全部被刷掉，有点像是你把所有的重要的资讯放在一个随身碟里，而你不小心按了格式化， 就慢慢看着它。 格式化一趴、两趴、五趴，而且你没办法取消，你按取消电脑不理你。然后格式化80%、90%。 啊，所以你拔掉呢？ 拔掉，它就一样什么都读不到。你再把它插回去的时候，它只问你此硬碟尚未格式化，是否要格式化？ 好可怕， 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你的期末报告，你的过往的照片，你跟你家人的快乐的日记，全部都不见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恐怖。这是恐怖片吧？难道你们不觉得它是恐怖片吗？ 其实有，而且这部片恐怖到就是我看了第二次，我还是觉得恐怖。所以这次真的有两倍恐怖，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两次啊？ 我们这一集就做上下集好了。 好，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上下集的节目。 我们已经有做上下集， 有啊，我们有跟皮特做过上下集的节目。 哦，对对对， 好像有。 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了，所以我们这一集来做上下集， 因为它有两倍的恐怖。 所以说，从6月24号到7月11号，如果还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我没有生日， 好比希杰生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生日，然后这段期间会碰到7月4号，美国独立日，然后还有其他更重要的 国际大事的话，我们就用 Google 阿姨来帮我们导数。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严格的定义这是一部恐怖片， 非常恐怖。 我没有同意。 你没有同意吗？ 你刚刚没有问我。 这三比， 你不同意？ 二比一， 三人称呼。好，那你不同意的点是什么？你不觉得它不恐怖吗？ 我整部片大概只感到恐怖1.5分钟。 1.5分钟？哪1.5分钟感到恐怖？ 就是 前面吗？前面 就是开始在戴头套要洗去他的记忆那个时候。其他我都觉得好浪漫啊。 他90%都是浪漫的电影没有错，但是他先给你浪漫的感觉，再把它抹除掉，我觉得很害怕。 但是在剧情中，金凯瑞他一直他在被抹除的那个幻境里头的时候，他一直想把他后悔了嘛？ 对， 他一直想要在幻境里头把他的记忆救回来。那个过程非常的感人呢、啊。 我觉得金凯瑞是按下格式化的那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马上后悔了。 对。 我觉得太快了， 他一开始就没有打，从心里其实没有很想要格式化。 一开始有啊， 他是一时冲动 的时候，不是他按下去格式化的时候，他是因为是最近的记忆开始格式，就倒推格式嘛，对不对？所以他是跟他女朋友吵架，他前一天、前几天才开始吵架。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说，没关系，我明天早上就把你忘记了，你明天早上就不会出现在我记忆里哦。 对， 他一开始没有，所以大概3% 格式化到3%的时候，他才后悔。 对， 天哪、啊，这些都是多么珍贵的回忆。 对啊，恐怖的点就是他想要救回那些记忆，可是却一直无法抵抗的科技的力量。 力 对、那过程你会觉得有点恐怖， 非常的无力感，无力感到一个不行。所以希姐是认为它不恐怖，除了1.5分钟的恐怖。 这1.5分钟大概以恐怖的恐怖程度，大概在整部片的不是按照比例去算了、哦，大概只有对我来说可能就0.001%哦，其他都是浪漫。 好，没关系，我们2比1嘛。 对，2比1。所以这部片是恐怖片。 好，那刚才 Google 阿姨也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剧情。那接下来就是要聊一下，你们觉得什么地方最恐怖？ 啊，是讨论恐怖， 还是最感人、最有趣、最有心得？ 好，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想要追回那些和前女友美好的回忆。然后他试和幻境中的女朋友，想要把她藏在记忆的某深处，比如说小时候。 我觉得这个剧情设计还蛮奇妙的， 对，很有 创意。 就是 说，他提供给这个诊所，记忆诊所算是一个空白公司的、一些记忆，都是他跟他女朋友的记忆。好，那当这个公司开始做格式化的时候，就是针对这些跟女朋友互动的桥段跟记忆去进行抹除，但是会不会抹到？不是跟女朋友互动的片段，比如说跟爸爸妈妈一起快乐用餐、庆祝生日的画面，或者是跟同事嬉嬉闹闹一起出去玩的画面，会不会不小心抹到那些？ 可是就是因为他有用特殊的标记，就是把东西作为一个那个好像定位，所以跟这个定位有关的才会被抹除。 所以金凯瑞想到的藏记忆的方法，就是把它 放到一个跟他没有关系的东西去。 但是他一直都是失败的，失败， 最后一直被医生扭回来。 医生还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他两个那个 助手 非常不敬业， 他 就想说 auto run， 反正就跟开飞机一样嘛，就只有起飞跟降落最危险，只要飞上去之后就是 auto。 我看了这部片之后，我还有个心得，就是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不能嬉笑玩乐， 就是不要觉得说啊，反正交给电脑就好了。你看的时候，你有这种想法吗？ 有一点，就是他们只要在那边说啊，嗨一下，我就想说，妈，等一下就要出事了。只要他有这样的动作，想说剧情设计上他这样一定会出事，就是会你会为他感觉到担心，而且你也会对金凯瑞感觉到同情，就是哇，他正在经历如此大的苦难。折磨，结果旁边两个助手在帮他进行手术的，居然是用这么 嬉笑 的态度， 专业。 但是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就是当金凯瑞的记忆在被抹除的同时，那两个助手一男一女在那边嬉笑怒骂的时候，他们也在创造他们共同的回忆啊。我觉得这是剧情设计上的一个巧妙点。 哎、欸，真的， 就是当一个人在被记忆抹除的时候，其实这个同时也是另外两个人在创造他们美好回忆的瞬间。 嗯， 也就是时间是一致的，但是有人正在被责难折磨，有人正在 happy， 有人正在创造回忆。就像有人在罢工，有人在 还是要加班， 有人在加班，但是有人就很快乐， 在打斗争特工， 在打斗争特工，在 happy 之类的，所以在同一个时间点，就会发生极度不一样的状况，甚至有的人在抗议，有的人就会骂这些抗议的人干嘛抗议，是另外一种心态。但是你也不能说对或错，就是一种价值观不一样。哎，好像扯得有点远。 嗯， 好，那希姐觉得的心得是这样。那懒惰师有什么心得？ 我的心得，我其实还蛮佩服这一部在2004年拍嘛，对不对？ 对， 他用的那个就是想象力真的很丰富，他把每个人的连接都设定为一个坐标，然后比如说我跟维刚的连接就是一层地图， 嗯， 那我跟希姐的连接又是另外一层地图，所以他是每一张地图这样盖上去盖上去，然后所以他抹掉了，就是他可以分层去抹掉。 嗯， 我觉得在同一个时间点只能抹掉某部分记录，我觉得很厉害。可是这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恐怖，因为我觉得失去就是记忆这件事情太可怕了，就是你什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可能你看过了这个人，然后你会莫名其妙的对他有熟悉感，就像男女主角他们相遇了，但是 在失去两个人都失去记忆之后， 对， 相遇了。 哦，对，这部片的时间轴有点怪，就是他们两个真的都有失去记忆，然后一开始是他们两个在失去记忆之后 相遇，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会莫名其妙的，就是产生 好 感，好 感， 对，这很可怕、欸， 就是一种缘分，无法抗拒的缘分。 对， 而且这部剧情里面有超多无可抗拒的缘分。 嗯， 比如说，发明这个技术的那个医生，他也应了他的助手的要求，把他助手，因为他跟他助手有一段婚外情，他的助手喜欢他，他也喜欢他的助手，然后他的助手觉得太痛苦了，因为医生有老婆嘛，哎，所以他的助手就说啊，太痛苦了，跟你再这样子下去，这样子不伦恋。太痛苦了，帮我把我的记忆抹除吧。抹除之后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因缘巧合的又相恋了。 对，这边的安排我也觉得很妙，因为一开始那个剧情会让你觉得说是这个年轻的助手暗恋这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可能成熟，然后他的那个 事业有成， 对，然后很专业，就是在这一块领域消除别人记忆的领域上很专业，对，所以他就是有点默默的，就是仰慕他这种安排，然后就没想到最后原来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这一段 有过一段情，然后记忆被抹除， 所以他还是在心理深处会对这个医生产生好感。 而且我个人最感动的一幕。我个人最感动一幕，跟金凯瑞男主角还有那个凯特温斯雷这个女主角都没有关联。 那是哪一幕？ 就是那个医生助手，就是演那个蜘蛛女的那个玛丽医生助手克里斯汀邓斯特，当他不小心又爱上那个医生之后，吻了那个医生之后，然后他们在窗边 激情 了一下，其实也没有激情，就是吻一下之后。 哦 医生的老婆看到了，医生老婆就愤而离席，愤而离席，他就生大为之暴怒，之后愤而 甩尾，开车甩尾。 对，那医生居然立刻冲了出来，我觉得那个老医生对他老婆也是很用情很深啊。 哪里深？ 不然他干嘛冲出来说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这世界上哪一个男人在偷吃之后会说对对对，这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哦？ 九把刀啊， 九把刀，对啊，有九把刀很冷很诚实啊，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哦，我是一个差劲的人。但是这一幕我还是很感动啊，因为他 他还是追了出来啊，他没有跟那个助理在那边继续。 这种时候谁不会追出来？谁？ 九把刀，他就追了出来，他追出来，然后还极力的跟他，就是年华已经老去的这个老婆说：“不是你看到的这样。”而且那个克里斯汀·邓斯特就是这个女助手，她因为她记忆被抹除嘛，所以她根本不知道她自己为什么此时此刻会意乱情迷，所以她也跑出来说：“对对对，都是我的错，是我勾引了医生。 欸”哎，你感动的点是那个他们两个为了维护医生的婚姻 所做出来 努力吗？ 我觉得是、欸， 是这个点吗？ 就把人物抽换，九把刀今天跟周庭宇女主播上了那个 motel、okay. 被抓包，然后九把刀跳出来说：“我跟周庭宇真的没什么，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哎，九把刀正常男人会，九把刀不是正常男人，他承认嘛。但是如果一般的其他的人，他可能就说：“不是你们看到那样，我只是跟他去上个厕所，我只是不小心这个就 巧遇， 就巧遇，不是外遇，是巧遇， 车就滑进去， 车就滑进去，可能有各种解释，或者哦，这只是选民服务而已。” 对， 开车的那个人不是我。 开会， 里面还有很多人。 我里面还有很多，我去看 DVD， 我们去看一个电影试镜，各种解释，各种解释。那我觉得男性会做这样的动作是合情合理。对，那是连那个外遇的小三都跳出来说：“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正宫才是正宫，是我一时意乱情迷，是我 单恋他， 我单恋了这个 勾引他 民意代表，我单恋了这个导演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即使发生了不好的恋情，他们两个还极力的维护那个医生的老婆，我觉得很感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这莫名其妙的感人点给感动。 你有经验是不是？ 我没有经验，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很，那也是一个我觉得设计的很巧妙的桥段。而且那个医生的老婆，她也不责怪，她也只是生气，气的是事情的发生，但她不是气某一个人，她还跟她的医生老公说：“你不要再折磨这个助手了，小女孩了。”他就在暗示嘛，他暗示说：“你之前就已经把他的记忆洗掉了，你现在应该要给他 自由， 给他自由，给他就他还跟这个女孩子说：“你可以拥有他，请不要责怪自己。”就是小三在责怪自己，而原配说：“你不要责怪自己，你确实可以拥有他。”我觉得那个是很巧妙的一种， 已经拥有过 了， 对对对对，你已经拥有过了。然后还跟他老公说：“你不要再折磨这个小女孩，给他一点点。” 我觉得在这里的，虽然他们忍不住还是会做错事，但是三个人都还蛮有同理心的， 就是肯站在别的角色 意味思考。 没有，我刚刚那一段我完全无法苟同哎、欸啊，我没有办法 九把刀。 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他人会有感性面和理性面。 对， 那感性面他们可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欲， 是 因为人很软弱嘛，所以他们就会做错事，做错事。然后呢，然后但是事情爆发了，他们最后是被抓到之后，人就会变另外一个人， 突然理性。他想说：“我面对我的书迷，我面对我的影迷。” 他变得 要 认真的 承认我做错了，我是一个差劲的人。但九把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愿意说：“但我和周庭宇确实有过一段情，这是真真切切的一段感情。”我觉得这比什么成龙大哥啦， 工作的男人都会做的事， 就他们就在那边推卸嘛，然后也对女方也没有责任感，他们就玩玩而已吧，可能是吧。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某种程度还是有点差异的，虽然都很差劲，难道是无法沟通？ 我完全无法沟通，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是在这个片段，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九把刀和周小姐，还有就是在这一部片，就是这个医生还有他的年轻助手发生的事情，都觉得有点 好， 已经超过我的那个界限。 我好奇问一个问题， 是。 好，我各问你们两个同一个问题：九把刀跟他原本的女朋友分手之后呢， 那你们觉得九把刀跟周庭宇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来，先由维刚来回答。 我觉得想怎样就怎样啊，因为就男未婚女未嫁，大家只是用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去期望他是一个专情专一，像他小说里面那样专情专一的男性角色一样的投射在他身上，但他做不到。那男未婚女未嫁其实就是用比较低一点点的道德标准去看，也没什么嘛。 那 我个人是这样。 蓝老师呢？ 进个广告，让我想一下。 好， 好， 这个电风扇。 对，我现在有点火大。 嗯，好，休息一下。 《王牌冤家》香港片名译作《无痛失恋》，因为电影中可以使用消除记忆的方法彻底忘记一个人，这是失恋悲伤的人希望做到的，没有痛苦的忘记回忆，但其实过程却还是很痛的。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希杰。 我是维康。 我是蓝豆丝。 蓝豆丝电风扇吹了之后火气还是没有小。 有啦有啦有啦，有开三速。 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思考刚刚我的问题。 我 们刚才在厘清一个观念，不是厘清一个时间轴嘛？还是 对，时间轴 就是说九把刀跟他的原本的女朋友小内，在去年好像年初就分手了，和理性和平的分手了。那他要再去回头找一年八个月前爆出一起上 Motel 事件的这个女主角周小姐，她假设四月分手，五月就跟周小姐在一起，是不能接受的。 我好像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说是今年，也就是分手后一年，今年的四月才跟周小姐在一起，就能接受吗？ 其实时间不是问题，是问题是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什么。如果比如说是分手了，就是他们爆出丑闻之后没有联络，但是因为真的跟小内有过不去的那个结，所以他们分手了。 是， 但在这段时间他们并没有跟周小姐联络，就没有藕断丝连，然后不小心在路上就是一可能三个月没有联络， 反而用浪漫的方式， 对，三个月没有联络，没有见面，然后不小心偶遇了。 是你啊，欸，是你啊，你还好， 然后才开始又因为他们真正有过真真切切的感情又开始熟悉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那种看戏的状态， 今天跟小内，明天跟周，其实我发现九把刀也不算太差劲的一个人，因为小内跟周小姐的照片放在一起，我还真的不认识谁是谁，我觉得他们长得有点像。 欸，说真的，如果说他跟小内分了，然后他又跟周庭切了，然后很快的他又跟 第三个吗？ 第三个 华航空姐在一起。 我靠，啊，真的是蛮花的嘞， 哈， 哦！我以为你要称赞他，说哇，他还是真的。 他又跑去跟华航空姐一起罢工，然后就跟某一个华航空姐就在罢工的场合， 这样我就会怀疑他是变态。 他跟谁都没有真真切切的一段感情， 但他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 吃了回头草，只是比较近的那个回头草。 他有过真真切切的一段感情，就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蓝豆丝会没办法接受，那单纯是因为他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件伤害别人的事，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如果又在一起的话，那就感觉好像是你做了坏事，你最后还得到你想要的，就会吵的孩子，不是，我不是要讲会吵，我是说就有点像是让那个 警 所长， 所长， 所长跟那个警女警。女警做错事，可是却是所长受到惩罚。 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上一集是一个新闻， 对 ，OK， 或者是说，反正就做错事还得了便宜。 好啦，我不管他们要怎样，在一起在一起啊，祝福他们。 反正你也没有看他的电影跟小说嘛。 哦，说到这个，我有点生气。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我曾经很迷他的小说，不是迷九把刀，是迷他的文笔。 是啊，所以啊， 我好像有跟伟刚讲过， 你有找他签名吗？ 不要再提这个事情， 我来讲好了，我来讲好了， 可以不要说吗？ 难道是那个时候？ 拜托不要讲 了，你有没有去诊所洗掉这段记忆啊？ 我觉得我现在想去， 我讲完之后你马上去洗。 好， 就是他把，难道是买了他的书， 九把刀的书， 对。然后呢，就把它装箱，对，很多装箱， 真的很多， 寄给九把刀。 不是那时候他是在当替代役，你知道他在哪里当替代役吗？彰化，因为他是彰化人嘛， 对对， 他在彰化的什么乡公所还是镇公所里面当替代役。 嗯，是。 然后呢，我就把它装箱， 我没讲错，我没讲错， 把九把刀的书装箱 很多，非常多，而且我每一个每一本书我都还先用 memo 纸告诉他说这本书你要帮我签什么，就是不同的祝福，不同的语气，然后或是叫他这本书你自由发挥，就是每一本哦我都贴了 memo 在上面哦。 你有附你自己的照片吗？ 我想是没有，要不然的话今天可能 小妹跟蓝小姐我跟蓝小姐真真切切的有过一段感情，都是从那一箱书。 对啊，我刚没讲错啊，你装箱寄给他了。 对啊，这一部分没有错，只是我觉得 然后我还没讲完呢。然后呢你可能以为就这样子，对不对？九把刀还真的每一本按照蓝豆丝的规则签了寄回去给他， 真的是真真切切的。 而且我们本人，我和我们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亲眼见过九把刀一次， 我们在清水交流道亲眼亲自跟他一起 还拍照了， 拍照 了，我已经把它 烧了 烧掉 了。我在清水交流道不是清水休息站那一次之前，我也在一个抗议示威游行的场合， 之后吧我记得是 之后、 嗯、 也跟九把刀真真切切的 又在相遇， 有过一段感情，跟他一起合照，一起穿着白色的衣服合照， 对。 但是 所以你见了他两次， 九把刀还是选择了周小姐而不是选择了我们。 我觉得我们跟他还蛮有缘，所以我们节目常常时不时就会 拍 自 身者， 但是我其实只看过他的一本书而已， 只看过一本， 而且还是被破的。 我也只看了一本。 其实，在当时他的文笔真的出现的非常巧妙，因为他的那个文笔当下是没有的，所以他的书会很吸引你，一本接一本，接一本，接一本的看下去。 我觉得那是因为女生对恋爱比较多幻想，那男生可能 他不只是恋爱， 他不只是恋爱，他恐怖都市系列，还有武侠系列。还有杀手系列，天哪，他的书很多。 我觉得你要渐渐又回过对他的爱恋， 真真 没有 切切 对他的人没有心得，因为在看他的书之前，我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的，就是我没有去看他照片。 这让我想到这个我们讨论的这部《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 你就是小护士吗？ 王牌冤家， 王牌冤家这部电影不是小护士，我想到另外一个桥段，就是结局的时候，那个男主角金凯瑞跟女主角凯特温斯雷，他们彼此在听那个录音带，但那个录音带都是咒骂对方，不 是 的， 对方的坏话缺点。 对，因为他们要洗掉记忆之前，就是要阐述说，哦，他做了哪些事情，他真的让我好厌恶，他这件事情真的我受不了，我不行，他改变了我，我真的不行，我觉得他好讨厌之类的。我觉得兰诺斯就像是结局的时候那个金凯瑞不断的在咒骂凯特温斯雷，然后凯特温斯雷就一副我听不下去了，我可以听了之后我听不下去了，我要走掉。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等一下， 对，又追出去， 我 那幕超感动， 超感动的。我觉得九把刀这时候应该要跳出来跟兰诺斯说，等一下，虽然你咒骂了我这么多，但我知道我们在那一箱书的记忆之中真真切切的有过一段感情。 他就说，那可能他还不是说我的书 下个月就要带出门，记得买哦。蓝豆子还真的去买了， 我才不会。 然后还骗自己说，还骗自己说 最后一次， 不是，还骗自己说我只是喜欢他的文笔。 我没有骗你，可是我说真的，他的书我就再也不买了啦，真的啦。 但你其实还很想看他的新书，对不对？很想 他，我已经不在乎他 在 Seven Eleven 那边， 我扫 挣扎， 那都是 包起来的， 为什么有包膜？你我之间最远的距离 ，我还记得兰多斯，他九把刀的书，每一本你刚刚讲了包膜的，他每一本都包书套。 哎、欸，等一下，我不管谁的书，我每一本都会包书套，不管谁的， 不管谁的 ，OK， 不管谁的， 就是除了小内之外，你还有其他的抽 屉。比如说哈利波特，我也会包书套啊。 所以你跟那个 J.K. 罗琳也真真切切的有关系。 我跟每一个我喜欢的作者都有，好吗？ 好啦，第三段有点累，休息一下。 我们再提醒一下， 是 这一集是分上下两集， 而且《王牌冤家》是恐怖片，我们这一季还是主打恐怖片， 所以我们一定会聊到最嗨的时候，告一个段落，请期待7月12号的那一集，是吗？ 差不多。 好，那我们稍微冷静一下。 电影中反复出现甜蜜互动与痛苦争执，而这也是恋人相处一定会碰到的。最后克磊婷再次点出这一点，认为在一起依旧会是痛苦循环，而乔尔微笑的回答 OK， 做了最佳结语。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兰诺斯， 我是希杰， 我是九把刀， 我是周庭宇， 我不是周庭宇。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部片吗？我觉得这部片拍得很厉害，就是他的拍摄手法很厉害， 确实是很厉害， 确实， 我就有被他一些拍摄的画面，比如说他可以下车之后往左边走，再追一个人，然后一个转头之后，发现他在追的人在他的后面，然后又往后追，又发现他在追的对象其实又在原来那个方向，就在那边绕啊绕的。但是摄影机好像没有卡任何一道，就是一镜这样子左右摆头，居然都可以有目标，而且目标还会消失。我是有觉得这个特效做得还蛮精致 的。这么用心的电影，它的票房是多少？票房是7220万美元，他的预算是2000万美元，现在是赚钱。这就是工作要认真，知道吗？ 不能像那两个助手 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工作，你个人认真，你不要没办法赚那么多钱，但你的公司可以赚那么多钱，这样。 是，那为什么还要罢工呢？ 对啊， 因为是被压榨啊。 但是公司赚钱，你们有奖金啊。 他们有分很多吗？ 你们有受到这个工作产生的外界对你们的敬重啊？ 就发现居然没有啊。 有啊， 其实我想过华航的问题，就一个解法，增加人力啊。 哦， 但是这样分母变多，发的奖金， 我其实还有想要讲另外一个。就是别的航空公司连工会都没有，那不是更糟糕吗？ 哇，那为什么不？ 然后现在大家就说，我拒绝搭华航，我要把我的机票换成那个 Ever 什么什么贵的，然后要换成那个什么复什么的，复兴汉的，换成别家公司，就别家公司连工会都不让你， 这样会不会超反而超到别家的员工？ 爽到别家的 人，他们还不是啊？ 啊，就是 老板，但是别家公司他服务更多人的。然后可能会因此而增加航班。 可是他们班机如果增加的话，他们要出勤的时数增加嘛？ 对啊。 你是说换别家公司？ 变成那些反而是那些没有工会的员工在累，但是老板赚爽爽。 这好像就是很久以前我们教授有，就是有一个研究，就是公营和民营企业的效率。 民营效率比较高。 是不是为什么没有民营企业的那个来航空公司来罢工？ 罢工，因为民营公司 搞不好就一个字 更超啊，没有工会就不能罢工啊。 对啊， 那国营的中华的政府有股份的就有工会啊。 是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决策动辄得咎，就是都要被那些议会啊、政治人物啊绑住啊、预算啊，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在内部的总座经理阶层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运用， 有可能哦。哎，这个就有点复杂。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引出这样，我要大家深入思考，不要一个字就打，就跟着骂。 嗯， 我所以 不要骂谁。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深入了解， 想一想，想一想， 先让子弹飞一下， 让子弹飞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台电公司的绿电那么少，发电量那么少， 就没有那么多土地给你盖啊？哦、我知道答案了 啊！对对、啊，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让子弹 想一 想， 想 一 想, 想一想，不要只先骂，想一想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做地下化的电？ 我有一个想要借由这个发表我的愤怒。 请说。 好，反正我们这次分上下两集， 对嘛？现在可以抱怨一下， 可以啊。 就是有一个民间的社会的知名人士，我就直接讲啦，反正这个节目没人听。 我猜方 不是 丑了， 我要把每一个字都讲得清楚，而且绝对不会逼掉。我要讲的就是大块文化出版社的董事长郝明义先生，这不是一个昵称哦，他就叫做郝明义哦。不是说他的民意支持度很好，是他就叫郝明义。郝明义先生呢，他说要建立一个监督的平台，要让台湾电力公司的资讯透明化。 Why？ 然后他还写了一个最夸张的，就是要公布每一秒的发电量。 他什么时候在这样讲话？是？ 这几天嘛，他就交出这样的议题。他说要台电就是把一些资讯隐藏住，应该要让每一秒的发电量的资讯都能够透明发出来。哎，我个人觉得他完全没有理工的概念。 我先补充一点，因为很多人跟着骂，所以我先补充一点，台电公司的资讯透明在去年2015年的，今年还没评比吧、 嗯、 还是今年我忘记了的资讯透明，在全球的得分是满分， 满分哦。但是有人认为它是黑箱，这个就是拿一个框框把你框住，你就是那样子的坏人。说你黑箱，你就黑箱。那我可以要求，先从郝明义家开始做起。我们要求公布他家每一秒的 用 电 量。 我跟你讲，在工程上面是做不到的啦。 还有他的那个出版社的用电量， 出版社每一秒卖出几本书，用秒为分母，每一秒卖出几本。 我插播一下，现在维康的表情非常的恐怖。 我觉得有点生气，我有点危险。 每一秒卖出几本，这样才是真正的资讯透明化。 没有，应该是说他每一秒赚多少钱 啊？ 从消费者， 而且要精算到那个小数点。以下第三位，这样才是真正的资讯透明。好，我承认。 他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讲这件事情？ 他是用一个真正关心台湾用电权益的一个社会知名人士的角度，来为台湾人民争取台湾人民应有的权益的这样子的。 天啊，这个帽子好高哦！这帽子好高哦！ 知识分子的角度， 而且，哎，他写了一封信给林部长。 林院长 ，然后他说要组一个团队来监督台电的东西，然后里头的名单里头， 我也要问，全部都是黑箱，这些名单谁来决定的？ 这个名单里有竟然有刘丽儿，我看到的时候，嗯， 我也要组一个监督团体来监督这些人的名单是怎么成立的， 监督的人，监督者 ， 那我也要来组一个团队来监督你们。怎么监督监督名单的人怎么产生的？ 然后再邀请蓝豆丝来监督希捷所成立的那个监督团队，来监督维刚的那个监督团队，来监督 大块文化好名义 的 团队， 来去监督台电是如何隐匿这些电力资讯的。 还有人要来监督我们？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监督。 我相信有这么多这一层一层的监督之后，最后出来的讨论结果应该是非常透明化的。 透明到 就是好几层防火墙， 透明到 透明后那个整张纸是白色的，这是我们的报告，没有资讯。 嗯， 我好，哎、欸，有点离题了。这个资讯透明化，就好比王牌冤家里面 怎么扯到 王牌冤家里面记忆被抹除的那一瞬间， 好厉害，我会扯哦， 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本事把汽车抹掉？我们有什么本事把金凯瑞跟凯特温斯雷的那段感情抹掉？不可能嘛，这都是都可以查得到。 他要你每秒为单位，是让你。如果你要改资料，你来不及改吗？ 我们现在是十分钟会公布一次发电的资讯。 对对对， 我觉得已经很强了。你要公布十分钟前我发了多少电，然后是由哪一个机组所发出来的电，已经是以科学技术上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啊，你要查历史资料，你请监察院啊、行政院、立法院来调资料都有嘛？ 嗯。 每一秒哎、欸， 好厉害哦！ 每一秒是什么？ 十分钟，如果我可以找到我们。在场内工作的线上的员工的话，我就偷笑了，好不好？十分钟哎、欸！ 你告诉我，十分钟前大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什么书？ 哎、欸，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是， 我做一个监督员，我问一下，你们公布这些资料，比如说你们公布用电量被。备用容量率是不是？ 是， 还有哪个机组发多少电？ 对对。 那这些资料你不觉得会有国安问题吗？因为如果我是中国，我就先上你台电的网站， 对， 资讯公开，资讯揭露系统，我先看 中火十部机组都在发电、 台电已经快没电了。好，然后看一下中火十部机组的，那我就一颗飞弹飞台中电厂就好了。 对啊， 你就马上。就系统就 北中崩溃， 是不是？ 北中崩溃，对啊，是啊。 那为什么你们公司敢这样做？ 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敢那么做？ 是别人 要 求 要求啊， 被要求。 当要求无限上纲的时候，就会产生你所说的那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资讯透明化这五个字好大一顶帽子哦。 对啊，我也可以要求。好，算了，不要再要求了，就不要再把这些记忆给抹除。 因为他们是民间机构、 嗯、 所以你说当他真的成立一个小组进来监督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等于是为民服务嘛，对不对？ 算是吧。 他为民服务，那我就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比较公的机构。他进来之后，他既然是比较公的机构，我就有权利去监督他， 监督这个督、 要求他公布他每秒的收入 啊，对啊， 之类的，对不对？ 是啊，是啊。我怎么知道他在监督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作假？ 就是故意冲康你之类的， 故意冲康我们，或是故意美化我们。 比如说，你为了让方简当董事长，所以你就先把黄仲球董事长先讲得很烂， 对， 然后就把你踢掉，然后方简就当董事长，因为他现在收入可能不高， 对， 那当了之后他可能就月薪20几万。 间接的获利，不是直接的获利。 对，有这个可能性。 这不是常常在发生吗？每一次选举之后都是这样啊。 哦，清算斗争嘛。 对啊，因为你要求政府在野党、 啊， 等一下，让我要求不行啊！你们都讲了，在野党要求执政党都透明化，然后真正他们在野党变成执政党的时候，他们透明去哪里了？ 很透明啊。 哪里？ 就透明会， 很透明，现在立法院都有那个会议，都有 之前就有了，好吗？ 直播哎、欸， 但是现在大家看的比较多、啊， 是因为大家都长大，在 大家都喜欢，大家 都 喜欢看， 不知 道。 只是我觉得这个 好了，我气已经消了 啊！ 我也使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公器私用 了一 下， 抒发了一下， 我觉得很愉快，因为我没有受什么。NCC 的监管 啊，说到这个资讯透明化，就是因为金凯瑞在被消除记忆的过程，金凯瑞他的女朋友凯特温斯雷被消除记忆的过程资讯透明化了，所以让他那个助手有利可乘， 就是他们有签保密协议， 对对， 他们在记忆消除之前有签一些保密协议，说我不能够透露加害者的姓名，我不能透露被害者的状态，我还要转告他的亲朋好友说、他的记忆已经被抹除了，请不要再跟他提谁谁谁， 要不然会搞混他。 对，那这些人如果都能够谨守道德的那把尺，谨守保密协定上面的条文，那金凯瑞和凯特温斯雷所完成的这个手术 就会是成功的， 就会是成功，他们就会真真切切的忘记彼此， 真真切切的有一段新生活， 新生活、欸、但是因为有泄密这样的事情产生，而整个这个记忆清除公司就被瓦解了，算是吧， 算是 每个人都几乎可以拿到录音带找回自己消失的 记忆，而且还不止，还不止，这部片我觉得还有个意思，就是你刚刚说资讯透明化、嗯、你还记得说那个哈比人他拿到了凯特恩温斯雷的 哦，对对 对， 记忆资料、 就是、 哈比人是这家诊所这个记忆清除公司的一个小小员工 工程师， 但是他拿到了来拿到了客户的资料，他就看了客户的资料之后 就去把他 就去把 用同样的招式哦， 对，就是用他记忆， 积极呀、 啊，用他这个消除记忆的那些浪漫的方式，重新的，但他本人不是金海瑞，他用别人的方式去追这个人，让他觉得哇，好窝心哦。 他就是了解他，所以他才会送他那种礼物、哦。 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样子的项链、哦、之类的？那就是资讯透明化，过度透明化，而且被滥用所导致的。 对，没有职业道德。嗯， 所以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下，这个议题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上集差不多了吧？ 上集差不多。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就是要听众养成让子弹飞一下的好习惯。 想一下这个礼拜发生的大事件。 哎、欸，我说的让子弹飞一下，并不是说你就在那边等，就是你要做功课啊，在骂。 你要去查查周庭宇， 你要先 为什么要查周庭宇？ 你要先去 九把刀， 先去跑各家试用各家的电风扇，再来决定这个电风扇好不好嘛？ 在你心中有没有地位？ 我那个时候为了你这台电风扇，我跑了几家，我想一想，应该有六家以上吧？ 为什么？ 因为我先去台北地下街、啊、跑了好几家，那边好像有三四家。嗯。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风扇。 啊、对对，我要讲一下，因为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啊，是在台北地下街。然后地下街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需要，我无法离开这个地下街了，我必须要一台电风扇才能有办法走出去。所以我当初是在那边买的，不是跟我现在的那个朋友老板买。对，不是。所以那时候我买了之后，居然有同事又要买。 是。 那可是地下街卖的量数不多啊、嗯、而且又贵， 无法照顾到广大的 亲朋好友，对，所以我就拜托希杰是不是在哪里看得到的时候就帮我带一台带一台，就发现这样太没有效率了，我自己去找货源， 对，然后就给他找到了，哎，一个价钱非常公道， 非常公道，而且越卖越便宜，因为已经跟他变好朋友了、嗯、 好，对，哎，所以这一集上集 让子弹 我们要收在这吗？ 对、就是， 可是这样听众朋友会有期望吗？期待吗？ 嗯，那我再留一个梗好了。 我觉得九把刀跟蓝豆丝之间真真切切的感情，还是需要像那个资讯透明化一样被揭露。 不行， 我们需要找监督团体来真真切切的监督一下。 这样人家会以为我在炒新闻呢、欸，有没有？就都会被讲成这样啊？嗯、就是我因为用它来炒新闻，我不用好吗？ 不用。 你现在这样辩驳，你就是不想要把资讯公开了？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礼拜休息是让大家去看一下《王牌冤家》，因为如果你没看过的人， 你真的 需要，对，你真的需要沉淀一下自己的话，你可以去看《王牌冤家》这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反推到现在我们在说的讨论。 这一集真的很棒， 我觉得 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有史以来我个人认为最棒的一集， 让你发泄 了。除了让我发泄之外，我也真真切切的了解了好多段感情。我真的觉得很痛快， 而且王牌冤家就是你要自己去体会，你才有办法去感受这种恐怖感，这一季的恐怖感。 好啦，7月2号的这一集、 欸、那我下一集就来分享关于记忆被消除的我一点一点 心得， 一点经验。 你是有被打昏过吗？ 就是有真的很想要像男主角这样，女主角或男主角真的很想要忘记一段什么的故事，嗯、 好 不好？ 那我们就来期待下一集， 下一集见喽， 拜拜。